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古巴举行了友好集会，塞尔维亚举行了庆祝集会，匈牙利举行了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。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庆祝活动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一部揭露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本性的朝鲜影片。